好，欢迎大家收听无极限地带。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Amika。咁今日好开心啦，请到我的好朋友 Yvonne 上嚟咧，同我哋倾一倾静心、冥想或者打坐，总言之系呢种类型嘅方式啦。究竟系里面有啲咩咧，我哋可以分享翻嘅咧？咁以下落嚟咧，就我哋会慢慢讲翻嘅啦。咁喺讲翻静心之前咧，咁梗系要介绍下我的嘉宾嘅啦。咁啊 ，Yvonne， say 个 hello 先。 Hello， 大家好。 系啦，咁Yvonne其实佢就从事呢、這个养老啦、医疗啦、特殊教育嘅行业发展同埋投资嘅。咁好得意嘅，其实喺呢啲咁多个项目里面咧，佢都会包含住一啲嘅身心灵嘅元素咧，就同一啲有关嘅人去分享啊咁样。咁其实源自咧，其实佢从小咧都耳濡目染啦，都接触好多唔同身心灵嘅资讯啦，而唔同嘅方法啦。咁其实喺佢人生嘅路途上咧，咁佢期间佢有呢啲所有唔同嘅方法啦，或者元素咧，其实都俾咗好多唔同嘅启示俾佢嘅。咁亦都帮助佢咧做咗好多唔同嘅转化啦、转变啦，无论精神、情绪、心情上面咧，其实佢都会有好大嘅转向，亦都觉得系真系可以帮到佢自己嘅人生啦。咁而佢呢个灵性上嘅信念咧，佢都想去用更多唔同嘅方法啦，咁就去同大众去分享。咁所以佢今日上嚟咧，即系呢个就我哋都想分享一下咩叫静心啦，而点样可以做到静心啦，或者静心带俾我哋嘅好处嘅。咁我哋有请Yvonne先啦。 Hello， Amika。Hello， 大家。 咁其实静心同埋打坐对于Yvonne嚟讲，你觉得系咩咧？ 哇，這個呢个问题呢其实系好大嘅，我尽量用啲即系简单啲嘅方法去解释啦。如果我哋一般即系讲话静心咧，其实就可能大家都会听到话啊，你静心尽量就系、是、坐低静下，就尽量个脑照要空晒，唔好谂任何嘢。咁点解要咁样做咧？咁佢哋话哦，点样做咧？大家可能就会知道系佢哋话你可以试下尝试就坐喺度啦，打坐啦。或者好似嗰啲和尚咁啊，坐喺度啦， 唔喐 啦， 总之唔喐得噶啦， 翘住只脚啦， 系啦。 有啲人咧就话，不如你去游下水，你游水嗰阵时，你乜嘢都唔谂嗰阵时咧，你其实都系等于静心喎。或者甚至乎你行下山，出去散下步，喺嗰段时间，你其实都系等于即系移动打坐，即系其实佢嘅意思咧就系话，你系静心，当你。是可以踏入到一个好平静个脑海再冇任何嘅唔会諗以前嘅工作啊，唔会有啲咩情绪，唔会有啲咩记忆当中呢，而去到一个比较空即係零空嘅阶段呢，呢、這个就係代表静心啦。咁静心我认为呢，即係好多时即係可能大家上网啊，或者甚至乎睇书啊，或者尤其是你遇到啲宗教，譬如好似佛教，咁佢哋就会讲到话静心其实係可以有啲咩作用嘅呢？咁大多数你都可能会听到话静心係可能帮到你哋嗰、那个身体 好多 循环得好啲啦， 系啊， 譬如好似话增加你嗰个咩免疫系统啊，令到你即系健康啲啊，减轻你嗰个压力啊，或者系令到你情绪各方面会好啲啊。咁点样有情绪好啲咧？就可能你会自我接受会好啲啦，你 又或者自信心啦， 系啦。咁好多人就想 咧，就系咩都得嘅，其实 咩都得嘅。咁但系即系今日如果有机会分享啊，我希望就系可以逐个去倾下， 逐点解确 系啦，就点样实在系有咩用途，然之后如果想针对嗰样嘢，点样去达到，做啲咩，用啲咩方法， 咁最好啦， 就可以做到，或者即系佢哋甚至乎话静心啊，可以增加你同另外啲人嘅关系 啊，令到你更 和谐 啊，更有爱心啊， 减痛都得，有人话 系啊，咁啊有啲人就话可以甚至乎治疗，即系有啲 healing 添，咁点样做嘅目的？即系个目的系乜嘢呢？即系我大家就可能就系比较好奇，我相当于咁多年玩呢样嘢，我都自己一路喺度不停研究，不停去有启示。咁但系咧就如果我哋攞最基本嘅，就系话 由身體嘅角度，即係你嗰個身體嘅角度係點樣可以幫你呢？其實當即係如果你理解一個人嘅身體同佢嗰個情緒，同佢嘅腦海，即係個 mental body， 我哋叫 physical body、emotional body， 個 emotional body 其實係即係有一個關聯嘅，即係其實除非我哋係物體，即係我哋物質之餘，即係我哋有骨啊、有皮膚啊、有肉啊之餘，其實我哋嘅身體亦都有一個能量膜。即係一個 energetic component， 有啲人話氣場得唔得咧？ 氣場有一種，如果你玩氣功啊、打太極嘅，佢哋中意玩你點樣增加嘅氣場？中醫其實都有呢個咁嘅道理嘅，就係、是、話 係 啦，除非你要即係食有好即係有關食中藥之餘，咁可能有針灸或者即係佢哋用其他方法，其實都係想增加你嘅氣場，可能就係經過你嗰個經絡。通你嘅经络之后咧，就可以令到你嗰个身体或者嗰个有关器官嘅气场好啲，咁导致咧你嗰部嗰个器官嗰个位置咧，可能之前就系差咗啲啊， 塞塞地 啦。咁如果你系打通呢个气经络咧，你就嗰个器官咧就可以走得好啲，循环得好啲。 其实咁系咪有啲人咧？唔好意思打断你先，就是、有啲人话我哋有好多唔同嘅一层层。嘅能量體噶嘛， 係 即係有聽過人講啦，聽過啦就 mental body， 即係其實我哋個頭腦用嗰陣能量就係叫 mental body 啊。咁誒個情緒嗰轉能量咧就叫情緒能量體啦， 係係 啱唔啱啊？咁我哋嘅身體就當然有肉有血有肉啦，呢個就係身體啦，呢個身體狀態。但係調翻轉，我哋仲有一陣能量就係。對應翻我哋嘅身體嘅，嗰種係我自身嘅能量體啦 ，N 咁多種能量體。 係啦，係啦， 係咪頭先你講嗰啲啊？ 係啦，呢啲全部都有關聯，咁啊好多謝即係阿 Mika， 即係去即係同大家去再分析，即係 define 即係嗰個咩叫 physical body、mental body、emotional body 啦。咁如果即係我哋講話，即係點樣去增加你嗰、那個？假如即係嗰個免疫系統，咁如果你係即係靜坐或者打坐，係點到點樣幫到呢樣嘢？ 坐喺度就得㗎啦， 就唔係就咁坐喺度就得嘅。咁啊，首先如果你理解即係呢三個 body 其實都係有關聯，即係你嘅情緒係會影響你嘅身體。你個如果你過度諗太多嘢，不停咁諗嘢， 瞓唔到覺㗎， 瞓唔到覺嗰啲人，咁你梗係自然身體又會差啦，係咪先？咁所以其實如果你相信呢幾樣嘢其實都係有關聯嘅，咁所以如果你係靜心，你個腦海再冇咗任何嘅顧慮，你個情緒亦都好平靜，咁所以導致翻你成個身體整體都個 energy 亦都會循環得好啲，所以導致到你 physical body 亦都會行得好啲，係啦， 要血氣通暢。 Exactly， 其實血氣嗱、exactly. ，中醫講啦，我哋雖然我唔係啊中醫師啊，我哋之後會訪問個中醫師，好搞笑。咁我總言之唔係陳中醫師啦，咁就血氣。氣就係講緊氣場係咪啊？天地有氣啊，講咩太極生兩儀嗰啲，總之真係氣啦。其實就通咗，人通咧就唔會病，係咪咁講啊？即係氣通就冇乜病，痛亦都唔會痛，係咪？其實就係咁講。 係嘅，都係嘅。咁另外即係氣通呢個係其一啦。即係首先你就唔想嗰個自己嘅氣場，任何一個即係能量場係有塞住啦，或者有啲咩阻滯啦。咁如果你本身嗰度係行得好好，即係 flow 得好好嘅話咧，咁除非即係你各方面嘅身體部分，或者你即係如果你講緊身體，你身體會行得好啲、健康啲啦。咁你 mental body 咁就會聰明啲啦。如果你情緒係冇咗呢啲咁嘅阻塞嘅，咁你整體你可以再用你嗰個 energy， 即係你靜落嚟嘅能量 energy 去做其他嘢，咁你會可能做嘢就會更加叻啲咯，即係你會更加高嘅 EQ 咯。 係，我諗係有啲人講話清空啦，心境好平靜而好清澈，去睇到嗰件事啦，即係唔會有一啲情緒上面可能係有少少遮住咗我哋，有時會遮咗我哋嘅諗法噶嘛，掩蓋咗某啲真相，或者其實我哋睇唔到，即係個個都講話，如果火嚟到，我咩都睇唔到噶啦嘛，即係眼中只係有嗰個怒氣，咁其實就睇唔到好多嘢，其實係咪就係咁嘅意思？ 嗯，是的，即係好似即係假如我哋都可能聽見有啲和尚咁，即係去到一個好 zen， 即係好禪嘅一個狀態，係咩意思呢？咁首先佢哋因為一路長期修練啦，咁喺佢哋修練當中，可能佢哋打坐走去靜心，咁道理上佢哋去到一個咁高嘅位置，對於外邊嘅 影響， 佢哋就唔會點樣俾佢哋影響到。例如，即係你可能即係走去喐佢或者鬧佢打佢，佢係冇反應嘅， 飄過啊嘛，佢哋話。当你喺云嗰度飘过， 喺佢嗰度散过， 系啦系啦， 即系佢只不过当系一扎气，即系你点样去影响佢心都唔喐， 即 系呢个 就 系叫静心， 系啦， 甚至乎玩打功夫，即系最高境界，李小龙都系啦，李小龙。只不过咁劲，因为佢已经系超越过，佢已经讲嘅系哲学。讲嘅系心灵 学大师嚟，系咪先？讲 到佢任何期间，佢点样去静心？其实李小龙，如果大家都知道，佢系经常打坐嗰啲人嚟嘅，除非佢练功夫，其中一部分咧，佢经常除非睇书啦，另外都有打坐，因为佢经过打坐，经过静心咧，佢更加清晰理解到更多嘅人生理念啦，对于生物理念啦，甚至乎我哋最近即系好中意讲嘅就系 quantum。 量子 嘅理念， 期期我哋每一个节目，每一集咧，其实啲嘉宾都会同我讲到量子嘅，真系系好有趣嘅，就系你嘅认识啊，即系远少少啦。点解要讲量子呢件事咧？ 系咁，因为咧，即系可能大家会听过喎，就系话啊，你打坐或者静心 ，OK， 咁除非啱啱。我哋讲嗰啲即系好处，譬如可以帮助你个身体 好啊，思想好啊， 思想即系、 啊 就是、你个 IQ 高啲， 乜都得， 或者你情绪好啲之余咧，咁佢哋通常会讲嘅咧，就系当你好静嗰阵时候，你真系冇受任何嘢影响啦，即、就、系、是、包括你自己唔再，你个脑海唔再影响，即系、就是、你自己。佢哋通常话就系你个脑入边会有一个 monkey 啊嘛，有一个马骝不停喺度讲嘢吓。如果你当你可以令到个马骝即系。静翻落嚟，或者系唔理个马骝，即系踏入到一个静心嘅状态咧，你就可以接触到你另外一种嘅 高我， intelligence 内在智慧 吓。咁、呢个 intelligence 咧就系同你嘅灵魂有关，吓。咁你嘅灵魂咧，什么系灵？即系我哋乜嘢系灵魂咧？或者甚至乎系，除非接触到你嘅灵魂之余咧，可以接触到即系啲 higher 嘅 intelligence 啦，即系可能系宇宙上嘅一啲信息啦，或者宇宙上嘅一啲 consciousness 啦， 意识啦 嘅意识啦吓。咁接触呢啲有咩好处嘅咧？咁如果纯粹系讲即系接触自己嘅灵魂，即系自己嘅 soul 嘅好处咧，就系、是、当你同佢系非常之一致嘅话咧， 喂唔系、哦， 你同佢好一致，你嘅人生咧就会好成功，做乜嘢都好顺，就会觉得唔吃力，乜嘢都好似即系似乎系即系人哋讲话或者你会觉得自己哇我咁鬼幸运嘅，我想要乜得乜， 唔系啊，以往我都有啲问题，我代啲听众问。我哋个个人识行识走，我未死噶嘛，我梗有灵魂喺个身度啦。点解你话我同我个灵魂唔协调先？我依家都识呼吸、识思想、识翻工噶，识食饭、瞓觉噶嘛？点样为之协调唔协调先？ 咁大家可能对灵魂呢个 topic 咧，呢个又要可能花少少时间。 唔好意思啊， 唔紧要， 我哋越专业又 都冇谂到咁快讲到呢啲嘢。但系当然即系是应该讲呢啲嘢先，可能即係今日。 唔我哋要俾啲应该咁讲皮面嗰阵呢个个都知㗎。打坐好呢呢路路啱啱先。点好法呢我就要同你呢、這个找寻呢个原因㗎嘛。你越知道得多原因，你越知道得多越明白，你咪越易上手囉。啱啱啱。因为你静心好多人话哎呀我三分钟我就瞓着觉，我三分钟我个脑不断讲嘢，我根本做唔到静心。 是啊、 即係如果嗰样事情你唔知道佢个源头啦，或者少少内里嘅因素呢、其实你係好难去坚持落去。 咁我哋都希望即係经过今日可以一针见血。 系啊，呢、這个最紧要就系、是、灵魂。即系讲嗰度静心讲灵魂咩事先？咁就系我哋要 有咩好处？ 系啦，下二妈话俾我听。 即系我哋要讲啲 即係正嘅最最重要嘅 重點 終點。咁啊，即係如果你問我啦嚇，即係我覺得同自己嘅靈魂有一個溝，當自己靜心，就有機會咧就會聽到自己嘅靈魂。咁、那個靈魂 即 係 內在智慧，可唔可以咁講咧？ 內在智慧係一個一方面啦。咁、另外即係如果你話我譬如我嘅信念咧，就係、是、除非我哋平常時日常即係出生，咁然之後我哋走食工作見朋友見屋企之餘咧，咁去到我哋真係譬如老啦，係咪就咁就算真係冇咗嘅咧？咁我認為啦，咁呢樣嘢亦都未必係同即係佛教係。 唔係一個宗教， 唔係一個宗教嘅理念，就係話，如果人生只不過係咁短，我哋生死就 within 嗰60或者80年，咁就得先，咁就80年之後，我哋就即係變，即係做就變灰啦，唔存在啦。咁其實如果人生只不過係咁簡單嘅話，即係生死 that's it。就然之後就拜拜，再唔存在就再冇生存價值。咁其實如果你想從一個哲學去睇其實係幾灰嘅。 係啊，我出生就預計我死亡，係 啦、 啊，我行緊去死亡。咁我呢中間 我哋仲要做咁多嘢咧？ 係啊，為乜先？ 點解要做好人咧？點解要生仔咧？點解要揾錢咧？如果最終都係其實可能。whatever 你健康好啲，80歲死咁 that's it。咁我認為咧嚇，咁我認為咧，其實即係我哋係有一個靈魂嘅。呢、這個靈魂咧就係會一路跟住我哋， 唔同嘅人，唔同嘅世代。 即係我哋落嚟嗰陣時，我哋係有自己個人嘅靈魂。而呢個靈魂咧就可以可以讲话叫轮回啦，一路跟住我哋轮回。 即今世你系 Evan， 下世你系 Peter。 可能我另外一世我做只狗， 系啦，冇问题 都唔紧要嘅。咁但系只不过系我灵魂一路要 experience， 不断去经历， 一路去经历或者一路去学习或者一路去修炼。 修炼啊，系啦， 修炼吓。咁即系如果喺当你静坐或者经过打坐，你静心嗰阵时，你可以同佢沟通，咁咧你就可以理解翻啊，你其实前世系乜嘢啦，或者你潜在你嗰个灵魂有啲咩嘅 gifts， 有啲咩嘅 有啲咩 长处， 你未发掘到 呢，你未发掘到，因为例如我哋可能见到有啲咩话，咩你有特异功能啊，你可能系 你打出嚟 劲 嘅 第六灵感，或者你系有啲即系预感，未来会有件事发生，呢啲即系叫一种 gifts 啦吓。呢啲咁嘅 gifts， 有啲人就点解会系视乎有啲人冇咧？咁但系其实我哋潜意识系每一个人都有咁嘅潜能，只不过系你打唔打得开， 有冇开咧？ 有冇？即係同我哋嗰、那個soul 或者個靈魂去溝通，所以連接而得到翻或者打開，用個鎖匙去打開，攞翻我哋本身有嘅 gifts。而每一個人咧，經過即係佢多啲接觸佢嗰個靈魂啦，就可以去接觸翻佢自己嘅 gifts。換句説話，如果簡單啲講，當然即係你係 become more and more。佢哋最中意講就係話 become more than you are now， 即係點樣可以 越嚟越擴闊自己， 擴闊自己，越嚟越 擴闊自己，唔係講我身形啊，係講緊咧 自己嘅能量、 意識能量、 自己嘅 觀點、 意識係啦，自己嘅即係嗰、那個自己嘅 wisdom， 自己嘅 intelligence， 自己嘅 consciousness。咁因為途中你 因為意識上你增加咗，咁你就多咗好多唔同嘅 tools 去幫自己咯。無論你話用呢啲 tools 係去幫助自己嘅身體增加佢嘅健康啦，呢個係一種啦。即係之前就係話你打咗，所以 by product 你就會身體就會好啲啦。咁但係當你有呢個意識，有嗰個 awareness 之後，亦都有咁嘅 consciousness 或者 intelligence 之後咧，你點樣可以經常去翻或者特別去爭取去增加自己即係你覺得比較弱嗰方面啊，咁除非話健康啦，咁 intelligence 即係如果你講話我哋嗰、那個 內在智慧 IQ 內在智慧，咁係點樣即係可以增加自己個 IQ 咧？可能因為你經過靜坐靜心，你係好容易去 focus， 即係你好容易集中一件事。 因為冇咗其他雜念， 因為你冇咗係啦，或者係你係會好大嘅 motivation， 好大嘅動心推動力， 係啦，推動力去完成一件事。或者你如果喺 EQ 嗰度，即係你個情緒嗰方面，你咧就更加容易同人哋去溝通啊，你容易更加理解人哋背後嘅諗法啊，導致你同佢嘅溝通關係都會好啲。 即係其實多咗，可能多咗同理心啦。 係啦， 即係我可能因為我哋個腦時常都有好多唔同嘅批判性思想啦。其實好可能就係我哋一路嘅經歷啦，或者culture 啊，其實都會影響我哋睇嘢嘅方法嘅。其實簡單講就係、靜心就幫我哋聯繫翻我哋真正我哋嘅靈魂真係做嗰個。真正嘅連結係咪？俾個少少機會自己去連結翻自己嘅靈魂，而可能我哋平常日常嘅工作啊，就用我哋嘅腦啦、左腦啦、邏輯性分析啦，但其實我哋仲有個右腦噶嘛。 Exactly 係。 咁我哋嘅右腦其實佢擁有無限嘅智慧噶嘛。咁而呢個智慧，可能平時我哋話啲第六感啦，或者靈感啊，或者創造性嘅嘢、創作性嘅嘢咧，其實都喺我哋嘅右腦嗰度嘅。 係。 咁而靜坐啦、打坐咁樣咧，其實就可以幫我哋去放輕翻我哋嘅左腦嘅邏輯性思維，令到佢不如你唞一唞先，咁不如我哋唞一唞先，我等我去聯繫翻我哋嘅右腦嗰方面嘅唔同嘅資訊啦，或者係思想嗰方面。咁其實我哋個人腦只係開發咗3% 啫嘛，係咪啊？ 三至五 係好少嘅，3-5%。咁你講緊仲有成90%+係咩嚟嘅咧？係咪草咧？咁啊，梗係唔係草啦，而係我哋未去有待發掘。但係靜心可以講係幫我哋去發掘我另外嗰90% 出嚟。係啦， 亦都係切合翻即係我個節目啦，無極限，無極限唔係人哋無極限，係自己無極限啊嘛。係啊，咁所以其實靜心除咗話我叫你坐喺度咩都唔喐嘅話，其實嘅意思係希望。俾少少時間空間自己去連接另外一個自己，可唔可以咁講？ 可以嚇，咁啊更加其實嗰個唔係另外一個自己， 係一部分，係一部分， 平常時我哋疏忽嘅自己， 係啦係啦，咁樣會更加係更加好啲。咁所以其實你咧，你譬如你話你從小啦學即係接觸好多唔同嘅資訊啦，即係包括其中係靜心啦。咁你譬如你嘅靜心方法，或者我你都經過好多唔同嘅階段啦，大家都係好似拜師學藝咁，自己學咗好多唔同嘅嘢啦。咁你嘅靜心方法咧，你覺得咧，如果俾譬如話初學嘅人士，因為初學嘅人士，你會介紹個咩方法俾佢哋？ 我會覺得即係師傅。即係個個人嘅傾向都唔同嘅，因為佢嗰、那個背景啊、身體嘅結作啊，即係佢個 mental body 或者佢個腦有幾 active 啊，或者佢幾有情緒化，呢啲都係因素。咁啊，首先要理解咧，我覺得就係信任自己，呢、這個好重要，就係話冇邊條路。是不啱的，你最终无论你行了几多歪曲，其实你行紧都是向前行，咁都是啱的。所以呢就你话唔同的方法呢就冇话边一个是一定性的，即是其实所有都一定有帮助。但是呢如果你可以花时间去即是接触唔同种类的方法，然之后再去感即是去 去嘗試，睇下你覺得邊樣嘢適合你，咁即係去，然之後你覺得適合你，咁啊繼續咯，因為你覺得自己有一個 expansion， 一路喺度增加緊自己嗰、那個能量啊，增加緊自己個理念，係啦，咁咧你咪向嗰個方向繼續咯，咁、直至到可能你 reach 到一個 plateau， 即係已經覺得，誒、哎，我喺呢方面做咗一段時間，我已經覺得冇乜突破啦，咁你咪可以試其他咯，或者你可以同一時間做幾個噶嘛，咁當然即係今日我都會同大家分享，可能即係 for beginner 級嘅，你可以試下啲乜嘢啦，咁你可能都聽過話啲。breathing， 即係用啲 呼吸法， 即係點樣去當你無論喺你喺唔喺屋企又好，還是你喺出面又好，或者喺公司，其實你都可以攞嗰一分鐘或者多啲嘅十分鐘嚟深呼吸。咁你深呼吸嗰下，你有呼出嚟嗰下，就係放低你所有嘅顧慮，即係放低你。脑谂紧嘅嘢啦，或者放低你嘅情绪，你呼吸入去嗰下就可能系吸紧，你可以系吸爱啦，意识上你吸爱就已经等于吸到爱噶啦，或者咧喺度可以吸呢个宇宙嘅能量啦， 专注就系力量啊嘛， 系啦，即系专注系 positive 嘅嘢， 系 正能量嘅嘢，或者你就咁话我要吸正能量嘅嘢，我要呼出嚟放下负能量嘅嘢都得。都得嘅，都一樣得嘅。 或者放出我嘅情緒咯，我唔要嘅情緒咯，即係其實唔要嘢你就抌曬出嚟就得㗎。 係啦，即係你當好似倒垃圾桶咁樣，即係想，即係你唔要嗰啲嘢就以呼出嚟嗰下就抌低佢，然之後吸就吸翻你想要嘅意識咯。譬如係你想精神啲，或者你想係即係多啲 acceptance 或者多啲自信，乜都好， 总 之系正能量。你经过呢个呼吸法咧，其实咧你就算你做十秒嗰下，你其实都会发现你自己个心跳慢慢会静落嚟啦。你成个人嘅身体，如果你系比较 sensitive 嘅人，即系敏感嘅人，你会即系 relax 啲，即系你会放松。你自己的緊張，之前有的顧慮緊張就會慢慢亦都是經過這個這樣的呼吸就會自然走出來咯。那這個是一種即是很簡單，亦都不需要說你即是好像個和尚要走到入個 山。盤腿而坐。 是啊，即是我自己就不喜歡盤腿而坐的，因為我是很痛的隻腳。那我大多數就會坐在這裡。腳板啦就放在地下啦，個背脊咧就坐得直直啲啦，咁啊，然之後隻手掌咧就會向天，咁呢係我即係最基本嘅打坐嘅 style。 係啦，大家個個人個方式都唔同啦。咁因為呼吸法咧，其實除咗應用喺呢個靜心嗰度咧，其實好多時咧有一啲心理嘅治療師啦都有講嘅，就當你好個人個。情緒好波動啊！突然間火遮眼啊，或者好激氣嗰陣時，當你如果你容許你自己不斷喺你呢個情緒裏面不斷咁自己兜轉咧，就會將呢個情緒咧更加加劇嘅。其實你就平靜唔到落嚟，咁就可能做出啲你自己唔知嘅事啦，傷害自己或者傷害別人。咁而呢個呼吸法咧，都係其中一個方式咧，就係嗰啲心理學家教翻我哋專注翻我哋嘅呼吸，就係唔好諗其他嘢啦。因為如果你容許你個腦不断在度不断咁 loop 啦 ，loop 翻你嗰件事情啦，你嘅不忿啦，你嘅嬲怒出嚟咧，你只会好似个雪球咁咧，就越滚越大。其实呢个呼吸法除咗静心之外咧，都系自牵引翻我哋情绪去翻平静嘅一个好嘅方法。 系啊，而家咧佢哋有啲学校啦，即系喺美国或者其他地方咧，佢哋都会即系叫啲小朋友去做啲。mindfulness 嘅 exercise，mindfulness 即系 觉知啊， 我谂比较难翻译，但系即系换句说话，我觉得系等于静心啦。咁其实喺经过呢个过程咧，即系平常时可能系比较曳啊，或者好活泼啊，周围喐嗰啲小朋友咧，就叫佢哋啊，大家坐喺度，无论系翘脚又好，定还是坐喺凳又好，话大家喺度眯埋只眼，深呼吸。十次或者廿次，咁就咁做一个好简单嘅呢个咁嘅即系静心 exercise 咧，佢哋都发现呢啲小朋友咧系会乖咗，同埋咧会学个专注力，跟住读书啦，即系上堂啦就会好咗。 系啊，咁所以即系一个咁简单嘅 exercise， 静心或者 mindfulness 或者打坐，其实系有呢方面嘅好处。咁当然唔系就系呢种方法或者呢种好处，有更加多嘅好处。但系即系大家可以理解，哦呢、這个其实即系静呼吸法，其实你唔系净系要坐喺度先做，你平常时行街、 搭车、搭地铁、睇少一阵电话、 你去厕所 或者系厕所 都一样可以做到。咁所以咧呢啲即系如果我哋今日讲话叫武器啦，系咪先方法啦？即系大家可以常用去试下，去 experiment 一下，即系。对你做同冇做嘅反应系点样？ 我知道你个女咧，即个女都可以分享一下，你个女系咪都有每个礼拜都会做一次参加啲中心咁嘅少少静坐嘅方式啊？ 嗯，系。咁我即系都会想即系早等佢后生嗰阵时候有呢个机会去接触唔同种类嘅兴趣班啦，咁呢个咁啱咧就系一个佛教中心，咁佢哋有啲小朋友嘅静坐班，咁我觉得首先即系喺理念上，即系可能佢哋传紧系一个正能量，咁另外就有啲游戏啦，之余咁亦都有啲类似 mindfulness 静心嘅 exercise， 咁。唔是说我本身没有教过他，但可能他有更加多的小朋友一起，他当是玩，他就觉得没那么大压力或者没那么闷。所以呢组埋一起，他们一起去做这个静心的活动呢，即是我的女儿就非常喜欢咯。咁啊，每个礼拜都一定要我送佢过去，俾佢上呢个堂，同其他小朋友一起去，经历呢个咁嘅静心嘅堂咯， 吓。其实都几有趣，因为即系香港啦，小朋友啦，其实大家都好紧张自己嘅小朋友啦，用好多唔同嘅兴趣班啊，点样去功课辅导啊，又或者系面试班啊，好多唔同嘅嘢咧，系希望去增加佢哋嘅武器啦，或者才能啦，竞争力啦。但可能咧，有时咧，其实有时啲小朋友咧，其实佢压力可能比较大少少啊。咁所以就会呢啲静坐班都会系一个几好嘅方法。即系佢系咪你个女儿做完之后好开心？ 开心噶，佢上完呢啲堂系开心噶。咁但系如果系即系唔系上呢啲咁嘅堂，即系佢学校自己本身而家都有佢哋叫又系叫 mind up， 即系 mindfulness， 我觉得好相似啊，或者系等于静心嘅，其实都系一样，即系啲老师就会教佢哋话，大家咧就攞个五分钟嚟眯埋只眼啊，深呼吸啊，然之后就静落嚟。 咁都类似。 系啊，系好类似噶。咁我相信当然就冇数据去跟。即系我唔系坐喺，即系唔系喺佢班房，我唔会睇到佢话 before and after， 但系相当即系呢样嘢一定系有帮助佢哋整体成班嘅集中力咯。咁当然我个女系唔例外有收益嘅。 好，咁呢集嘅时间咧就差唔多够钟啦。咁其实我哋唞一唞先，跟住转头再翻嚟继续同Yvonne讲翻静心嘅好处啦。